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04集，专挑鸭来选二。察觉到温以凡的目光，桑延气定神闲地看了过来，依然是那副傲慢的模样，眉梢稍稍一扬，看着正直至极，仿佛并不觉得自己的作为有什么不妥，反倒让他觉得是不是自己有点问题。这两条私信结合起来，看着有点像在耀武扬威。温以凡纠结了一下，在输入框里敲了一句，刚刚那条是我男朋友发的，还没发送出去，又突然觉得这话更像是在炫耀，他又全数删掉，干脆不管了。想到自己投稿时说的话都是按实际情况说的，没有任何夸大，而且都被桑延看到了，温以凡觉得好奇，重新提起当时的事情。你都看到了吗？ 什么？ 桑延倒了一杯水放到温以凡的面前，温以凡补充，第一条投稿。 哦，你跟朋友去 KTV 被爆了。 桑延却不配合，慢条斯理的复述。温以凡盯着他装模作样的神色，就着这个发展继续采访。 那你从男性的角度来看，我这个异性朋友的所作所为正常吗？ 桑延瞧他，很快便妥协接受了采访。 一般不正常。 那会是什么原因？ 我也不太知情啊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这个异性朋友叫桑延，我更偏向于是你这个当事人心怀不轨。 桑延指尖在桌上轻敲，下巴微抬着，沉默了几秒，温以凡忽地喊他， 桑延。 嗯？ 我觉得你的名字确实起得还挺符合你的性格的。 回想起他高中时说过，他的名字是家里人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起的，温以凡很认真地说道。桑延抬眼， 怎么？ 温以凡与他对视，又吐了一个词出来，言不由衷。吃完饭，两人出了店，温以凡不知道后续的行程，只知道桑延来颐和的主要目的就是看桑稚，也没有打算影响他。 现在去找芝芝吗？ 桑延看了一眼手机， 你想见他一面吗？ 当然想。等他回南吴的时候吧。话还没说完，温以凡忽地注意到桑延喉结旁的吻痕，他瞬间把话咽了回去，改口道，这一路上碰不到几个认识的人，温以凡一直也没有太在意，但如果是被认识的人看到，而且还是桑延的妹妹桑稚，他总觉得有点尴尬。 我后天得上班了，来的时候订的就是往返机票，明天中午的飞机，我到时候坐机场大巴过去就好。 温以凡跟桑延报备了一下，桑延嗯了一声， 我跟你一块回去。 难得过来一趟，你不多待几天吗？ 本来想，看到那畜生就不想了。 桑延语气懒散道， 而且那小鬼在实习，事儿也多，又得兼顾着跟畜生谈恋爱，哪还腾得出时间给我这个亲哥呀？ 你那舍友好像也没比芝芝大很多。温以凡忍不住帮桑稚说几句。 不同概念。 桑延说道。温以凡不太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也不好发表评价。他再次看向桑延的眼角，又问道，那你跟段嘉许是打架了吗？ 没，我把他打惨了。 桑延很直接， 看他可怜，让他打了一拳。 桑延指了指脸，悠悠地说道，啊， 这畜生早点跟我说实话就得了，我还能拦着呀？前阵子我就知道他在追人，哼，钱飞帮忙追的。 说到这儿，桑延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冷笑了一声。温以凡保持沉默，桑延凉凉地说道， 怪不得否认呢，牛叉。 温以凡大致通过桑延的话捋顺了情况，应该是桑稚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段嘉许，后来因为桑稚的大学离家太远，恰好段嘉许在颐和，桑延便托他帮忙照顾桑稚。得知桑稚最近似乎在跟一个研究生谈恋爱，桑延更是交代段嘉许帮忙注意一下，别让桑稚被骗。段嘉许欣然同意。在这期间，桑延还得知段嘉许在追人，而且还是在另一个好友钱飞的帮助下追到的。他只觉得稀奇，但也没有太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最后的结果就是，他千里迢迢从南吴赶来颐和后，发现段嘉许追的人是桑稚，而桑稚说的研究生是段嘉许。哇，温以凡莫名觉得桑延有点惨，也没有再反驳他的话。他往四周看了看，注意着来来往往的学生，扯开了话题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 文双江，这是你上大学的地儿，不该你挑个地方。 桑延瞥着他说道。温以凡算了算，那我们进颐大里转转， 我也好久没有回来了，我毕业四年了，毕业之后在颐和日报社工作，搬到了另外一个区，也很少经过这儿了。行， 桑延笑道。进了校门，温以凡的心情还不错，跟他介绍了起来。 颐大没有南大的占地面积那么大，只有一个校区，不过也挺大的。那我以前住的宿舍楼在那边。 而后温以凡朝某个方向指了指，桑延看了过去，点了点头。夜幕随着太阳下山而降临，夏天的夜晚，天空坠着几点碎星，沿途能够看到一个小型的人工湖，但吹来的风仍旧带着燥热。这个时候，校内道路上的学生并不少，多是刚上完课，准备去校外吃晚饭，亦或是参加别的什么集体活动，看着热闹至极。两人手牵手，继续往前走。温以凡边说边给他指， 那个是我最常去的饭堂，旁边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，那个是礼堂，是我那届新建的，我当时是在那儿举办的毕业典礼。 桑延安静地听着，顺着他说的看，时不时应几句。大致逛了一圈下来，温以凡说的有些口渴，便带桑延到校内的一家奶茶店。店外队伍不长，只有三两个人，但此时只有一个店员在店里，看着还是一个新手，点单和做饮品的速度都很慢，等了好一阵才排到他们。因为要拿手机付款，温以凡下意识地松开桑延的手，低头看着菜单，纠结了好一阵。店员正做着饮品，也没有催促他。温以凡也不知道具体喝点什么，正想问问桑延的意见时，突然听到旁边的动静。他顺势看去， 就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桑岩的旁边站了一个长相甜美的女生。女生个子不高，红着脸把手机递给她。 学长，能跟你要个微信吗？ 桑岩插兜站在原地，神色很淡。听到这个称呼，她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偏头看向温以凡，眉眼带了几分玩味。抱歉。下一刻，温以凡的手重新被他抓住。我在跟这个学妹谈恋爱，不太方便。桑岩弯了一下唇，捏了捏他的指尖。这话让温以凡想起了两人第一天见面时他被桑岩欺诈的事情。买完奶茶后，温以凡边捧着喝边提起那事儿。 你明明跟我一样大，当时怎么总是喊我学妹啊？ 这不是你先喊的。 桑岩语气很欠。温以凡老实说道， 我当时是觉得都已经打上课铃了，迟到了，你还那么嚣张的在那里打水，看着一点都不像新生。 那都迟到了，着急不也还是迟到吗？ 桑岩慢腾腾地说道。温以凡第一次见到这种人，做什么都理直气壮的，仿佛全天下的道理都在他那边。但他听着桑岩的话，又觉得他说的确实还挺有道理的。这学校逛一圈下来也得花两个小时，走久了温以凡觉得累，加上因昨晚的事情身体本就有点不适，到了校外他就不太想动了。他被桑岩牵着走路的速度渐渐变慢，瞥见他的状态，桑岩回头， 怎么了？ 累。 温以凡看他，两人的目光对上，定格好几秒后，桑岩忽然懂了他的意思。他觉得好笑，扯了一下唇角，而后半蹲下来。 上来。 你不累吗？ 温以凡没有立刻上去。 这才走几步路啊。 听到这话，温以凡才毫无负担地趴了上去。 啊。 下一瞬就听到桑岩懒懒地吐了三个字， 娇气包。 温以凡想澄清一下，按照他以往的体力，走两个小时也是不会觉得累的，但这话也不好提。他勾着桑岩的脖子，忍不住咬了一下他的耳朵。他的力道很轻，桑岩觉得痒，皱眉道， 回去再咬。 回去得睡觉了。 那你继续吧，注意点人。 温以凡没有听他的，温吞道， 你背我走五分钟，我们就拦辆车回去。 怎么现在不拦啊？ 我想你背我一下。 温以凡诚实地说道。温以凡把下巴搁到他的肩膀上，轻声道， 桑岩，我刚带你走完了，一大是不是挺好的？ 还行。 那回南屋之后，等我们两个都有空的时候，我们也去南大逛一下好不好？ 温以凡也想听桑岩说点大学的事儿。桑岩眼睫微动，笑了一下， 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